跟住咧係講呢個耕地，即係眾聖。阿難見國無知，因識空有。而今者在祈陀林，朝明夕昏，切居中宵，白熱則光，黑熱則面暗，則明暗等因見昏色。呢度係講呢個耕大，我哋普通咧係講地水火風空五大。咁五大咧就係、是、色法係呢個無性嘅。咁呢個耕地咧，就係、是、屬於心法。下邊講呢個色，講呢、這個色地咧，又係心法。嗱，留意啦，呢、這個耕地係指乜嘢咧？如果我問你耕地係指乜嘢咧，你會答乜嘢咧？呢、這個耕地係指呢個大法色。見聞各知的見分、哦、如果我問你色諦是什麼呢？色諦是指大樂色分別的，不要搞錯、啊、有時呢詩裡面沒有呢，我講出來呢你們就沒有留意到。大小聖經呢都是講六諦，即是講地水火風空色六諦。前五諦呢是色法，色諦呢是心法，但是這部經呢是在色諦之中呢另外開這個耕諦，意思有五種、哦、第一種是總括前文，因為前面十分顯見之中呢是說這個見根是直上心性嘛，見根係個本體就係直上心性，所以咧我問嘅時候咧，我問你十分顯見嘅見係乜嘢啊？咁你話顯見是心非眼咁，中唔中咧？係中嘅，但係實際上我問你係乜嘢根字，問你係三性之中係乜嘢性啊嘛，係咪？咁你哋係為是心非眼嘛，心咪真咯，真咪就現性實性咯，所以喊爛錯曬。咁咧，實際上咧，呢、這個心咧，直上真心就係呢個見性咧，呢、這個根底咧，就係、是、呢個真心嘅見分，哦，係大白色嘅見分。而家咧係顯呢個見聞等見聞各知，包括即係六根嘅性，就係、是、眾性，所以就話見性就係真心。咁啊。因此呢就有這個意思呢，就另外立這個根底，因為十分顯見嘛，顯這個根。第二呢總括前五音，五音之中是色音，就是前五大地水火風空。受想行三音呢就是色諦。還有一樣什麼？還有一樣什麼？色諦。五大呢，睇下先，五音中的色音呢就是五大地水火风空啦。受想行呢三音呢就是指这个色諦啦。咁色音指边个啊？咁色音指根諦。我哋知道呢个色音是指阿赖耶识嘛，阿赖耶识就是指呢个根諦，见闻觉知嘅根性嘛，根性就是阿赖耶识嘅见分，指根諦。哦，因此咧呢度呢部經又講根底啦。第三咧係講總括十八界，前十八界咧係括盡宇宙所有一切法。咁而家合六層為五大，分六根為根，合六根為根底，合六色為色底。咁所以咧，而家七大咧，即係十分所顯嘅見性同埋音入次界。啊、七帝就是總括了、四科音入次計、啊、無論是開是合都是為所觀的景，隨我們眾生的根性 每一個人咧適合自己所修嘅選擇一法咧，為我哋自己所適合嘅而去修，就可以入道噶啦。所以二十五圓通裏邊係有從呢個空地入道嘅，有從呢個色地入道嘅，嚇，有從呢個火性入道嘅。隨我哋嘅根性去修，咁因此咧，二十五圓通裏邊有呢一個大勢至菩薩嘅咩啊？念法圓通中，我無選擇，都是六根。哦，因此咧，呢度咧就講根大，因為有咁多法夢咧，係普遍行普遍行機啊。第四咧，順下問，下問咧，因為阿難咧，請啊，運何明結啊，從何明解？因此咧，法咧就放光動地啊，請十方之法話，生死涅槃為以六根，更非他物。因為將要開示呢一種法門啊，所以呢度先立呢個根蒂。第五係為圓通本根，六根、六塵、六色、六蒂都係思性嘅圓通根。若無根蒂咧，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中就無所依蓋啦。因此喺呢度咧特別立呢個根蒂，為二十五圓通嘅根本。哦，所以咧呢一部經就講根蒂。其他大小聖經咧都係講六大，心法同埋色法。而家咧喺個心法裏邊分開有根大同埋色大。見覺無知，見覺啊，見覺見覺。就是視覺，就是見性。見性呢是靈明不昧的，所以叫做覺性。這個覺性呢是直而上照，照而上直，本來無能無所的，所以叫做無知。如果不是這樣解呢，你說見是覺悟的性，覺悟的性為什麼無知呢？是吗？所以这个经文呢是很讲，又是讲得很简洁，但是很快解的，明白吗？如果我说性觉无知，那很矛盾的。见是我们这个眼的见性嘛，见性是有知觉的，是令明觉照的，见觉明明是有知的，为什么说无知呢？去轉一個彎，因為這個見性是靈明覺照的。怎樣覺照法？直而上照，照而上直，即是等於面鏡一樣，你例我看到你，你去我不跟著你去，不移動的，所以他沒有能沒有所，沒有能知沒有所知，叫做無知。現在明白這句說話哦。那麼見覺是沒有能沒有所的，为什么我们现在又有能见所见呢？因色空有，因为有外面的境界，有这个外面有这个物质和空间，有形的无形的，这些物质显示我们的见觉为能知，色空为所知，所以应该这个色空有呢，这个有字应该叫做显，因这个色空而显，本来我们的性觉没有能知所知的，但是因为有外面的层景显出我们是能知，外面的层景是所知，就是显而已，不是因为有。因此呢经文说因色空显，因为有外面的境界顯出我哋能知，有能知就有所知啊！顯呢個見性咧，唔係因呢個明暗而有，而因明暗而顯。哦，見覺無知咧，係顯呢個不變嘅體，狀性不變嘅體。因色空顯咧，係明呢個隨緣嘅作用。因為有隨緣個作用咧，所以咧就顯示出有能知有所知啦。 这个是整部经，不是这一科整一科的总纲来的。以今者在其陀林，譬如经文下，经文话见国无知因识空有，这个是总纲来的。以今者在其陀林，朝明直昏，切居中宵，白而则光，黑而则暗，则明暗等，因见昏色。这里呢就是明这个外境，本来见性呢是无能之所知的，但是因为你阿难在这里呢沉在其陀林之中沉常所见的，朝跟早就看见有日出啦，日出就有明啦，夜晚日落啦，咁就有昏暗啦，明暗都有所例的。假设在中宵，即是夜晚午夜的时候呢，咁就有这个热光出现啦，咁就有这个光。如果是黑热的时候呢，就有这个暗。这里呢是明，这个明暗等就等于色空了。这些明暗色空都是外境，因为眼所对的外境有这些外面的层景，所以呢就有能见的见识。见性呢是能够明白这些是暗，这些是明，这些是色，这些是空，是由层显法。这个就是因根有知，因根有知，由层显法，即是根层乎为因缘，根层乎为因缘呢而生这个色，所以呢眼根是这样。其二以被摄生意都是一样，都是因外面的境界而显有能知，这些是讲因缘生法。此见为佛，以明暗相并替虚空，为同一体，为非一体，为非为或同非同，或而非异。这里是总标，说这个见性同外面的明暗虚空是同一个体呢，抑或不同一个体，或者是同，或者是不同，或者是异，或者是不异，先定六种的定义，然后逐一而破。我们要明白前面的六大，前后所讲的六大呢，地水火风空根所讲的六大呢，地水火风空加上后面的色六种，前后六种都是显无生，但现在这个根大呢就破和合。前十分辨见呢是广破因缘，现在这个根大呢广破和合，不同。阿难，此见欲佛以明以暗及以虚空，现一体者则明以暗二体相忘，暗是无明，明是无暗，若以暗一，明则见欲忘，必一依明，暗是当灭，灭则云何见明见暗，若明暗是见无生灭，一云何成。这段经文呢就破这个见性，讲破和合，究竟是以外面的境界是一体呢，抑或是不是一体呢，是同呢，抑或是不同呢，是异，是非同呢，抑或非异呢，六种定六种。如果说这个见性和明暗是同一体的，但是这些明暗互相倾跌，有明无暗，有暗无明，是生灭法。见性本来就没有生灭的，怎可以说是同一体呢？若果是不是同一体的，那么离开明暗呢，就根本就无从知道我们是有能见的见性存在。 见性是无从建立的，怎可以说不是一体呢？若果是话痛的，明和暗是相悖的，有明无暗，有暗无明，但是见性就是无生灭的，怎可以说是痛呢？如果是义的，离开明暗空室呢，根本就没有见性可得，怎可以说是义呢？或者是非堂见，你说见性和外面的明暗通室不是同的，不是同，但其实我们如果不同呢，见这个是见，这个就是空，明暗通室分疆划界、哦、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但现在不是，现在我们见中有空，空中有见，是吧？我们见性里面呢见到外面的境界、哦、我们见中有明暗通室，明暗空室又知道、啊、又被我们见到，所以呢不能够说非同、啊、非异又怎样、啊、一个是生灭，一个是无生灭、啊、这个见性呢是上智的，这个明暗空室呢是生灭的，生灭和不生灭怎可以说它不是异呢？是不是是不是很妙啊？明明这个状性啊，现在总是说这个状性呢不是在外面的境界能见所见，譬如说我们见性无形无相的，根本就没有能知所知的，为什么现在有能知所知？因为有外面的明暗空室种种的境界显出我们是能知，外面境界是所知，那我们能知和所知究竟的关系是怎样呢？是一体呢，一多体呢？ 一体呢一不是同体呢？非同非异，你说一体又不对，说不是一体又不对，你说是同都不对，说异都不对，怎样啊？说非同也不对，非异也不对，究竟怎样？不要说咯，言以道田，三行次灭，不得说、哦、妙不可思议、哦、就是这样、okay？ 那这个这一段经文呢就是破这个根尘同体、啊、见性若果以外的暗明暗和虚空同体的是一体的，不分得开的，但是明和暗有明就没有暗，有暗就没有，互相倾夺的，明事呢就没有这个暗，暗示呢就没有这个明，究竟这个见性以明同体还是以暗同体呢？若果见性以暗同体，明示就没有暗，见性就应该随暗而灭，那怎么就会知道明白见到这个明呢？若果见性、啊、必然是以明同体的，暗示没有明、啊、见性亦当随明而灭，那么为什么我们见性又见到暗呢？所以呢我们应该呢知道、啊、这个明和暗呢是有生灭的，见性是无生灭的，没有去类的，那就不可以说是一体咯，一体的道理就没办法成立咯、啊、若此见精以暗以明非一体者，以离明暗及以虚空分析见言作何形象？离明离暗及离虚空，是见言同归无套觉，明暗虚空三时俱移，从何立见？这一段经文是破根尘非同一体，前这段经文是破是同体，这里破非同体。若果说见精与明暗外面境界是同一个体的，那你阿能啊离开这个明暗和虚空种种的层境之外，试看下分析下这个见性的见精言明，就是指这个见性究竟是作何形象，离开外面的境界呢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有见性、啊、根本你没有东西可见嘛，你见性在哪里？因为有这件事你是看不看到啊？看到这件事显示你可以看到，没有这件事没得显示你的见性， 咁你见性系同意归无透过咯，点可以话系唔系同呢个明暗非一体呢？所以讲非同一体亦唔可以。哦，始终区义咧就系应该话区离嘅意思，即系话若果你离开呢个明暗虚空三种嘢，咁无从建立你个见性，咁你所以咧可知道。根尘唔系一体，非不一体，非不一体即系一体咯。哦，明暗相背，云何或同？离心现无，云何或异？呢度咧就破根尘，或同或异。明嘅性同埋暗嘅性互相违背嘅，有明无暗，有暗无明啊。咁屬於生滅害來之法，而呢個見性咧係不生不滅嘅，啊點可以話或者同為一體呢？但係呢不生不滅嘅見性咧，離開呢個明暗開空咧三種嘢咧，又冇辦法顯示呢個見性能見嘅見性喎、哦。咁又點可以講話根塵或異呢？分空分見，本無邊伴，雲何非同？见暗见明，性非千改，云何非异？啊，呢度系破呢个根尘或非同异，非同又唔啱，非异又唔啱。因为我哋人嘅见性啊，见空嘅时候咧，我哋就骗依一切事次，根本不能分开呢一个系空根，呢一个系我哋嘅见性。所以話分空分見，本無邊界，本無邊伴。所以咧，我哋就唔能夠話唔係同啦，不能夠講非同。見性見明見暗嘅時候，暗同埋明都有生滅去來，互相傾疊嘅。明生就暗滅，暗去就明來。但是见性又怎样？见性呢是没有生灭，没有改变的，没有千变的。一个是生灭，一个是上智的，怎可以说非不是非异呢？即是非异，是吧？以根细审，细微细审长，审替审观，明从太阳，暗随黑夜，通索开空，仰归大地，而是见精因何所出？见觉空幻，非和非合，不应见精，无从自出。呢一段经文是显见性非和非合。见性既然不是因缘，亦都不是自然。呢种道理好微妙啊，不是粗心大意可以领会得到的。因此呢，呢段经文咧好沉醉啊！佢话李阿能啊，应该更加详细啲审查，再微细去审查，详细啲去观察，察然又察，观妙又观啊！咁睇下查实之后咧，你再细心嚟睇下所见嘅明相同迷边度嚟嘅？明相系从太阳嚟嘅，暗相系随咩嚟咧？随黑夜嚟嘅。空的相是什么？因为有空根。涌塞的相是什么？是大地。明暗通塞各有所因，唯独你的见性不知因何而出。见性是灵明觉照的性，开空是宏明无知的相，一个是性，一个是相，性相各异，不是和也不是合。不应该说这个见性是因缘和合而生，更加不应该讲这个见性是无从而生。这个是什么？显这个见性呢非因缘非自然，这个不是和合的，不是因缘和合而生，也不是自然而有。若见闻知圣言周遍，本不动摇，当知无边不动虚空，并其动摇。哎呀，讲过钟了。水火方君明六大性真圆融，皆如来藏，本无生灭。讲埋呢段嗬。 呢一科系显呢个见性命更大，见性就系更大，更字咧见闻觉知都系更大。不但见性系二类状性，见闻觉知都系二类状性。不但见闻觉知系二类状性，地水火风空都系二类状性。哦，九界圣凡都唔能够知道，所以咧系执呢个执乜嘢？执五大咧为外嘅实法，执呢个更大同埋色大为内嘅实法。系我系有知，法系无知，我系心，法系境。心境相对，所以就有能有所。啊，动根嘅二性咧，虽然系知法知道知法系从因而生，而生知法系无常苦空无我不净，所以知道咧四大系皆空，系无常嘅外法。啊，而根大咧系无常嘅内法。啊，因此亦有内外对立，根境力现。利根的异性呢，虽然知道一切法是假的，妄妄不真的，但是执着五大呢是二幻的外法，更大为二幻的内法，所以仍旧有内外根层相对。菩萨虽然知道五大是相凡，更大是见凡，哦，但是不知道见相二凡为是一心呢，因此呢仍旧执着见相二凡，不是自证凡，自证凡不是见相二凡，要离了依他和遍计执之后，然后证得这个现性实相，然后得到无生忍。不知道呢，妄再妄就是真，即妄即真，仍旧有这个能所对立。现在呢，这部经是显六大是同一状性，见相二凡咧就系自性凡，自性凡嘅性咧就系真而自性。点样分咧？咁见相二凡就系自性凡，点样分咧？啊，见相凡咧就等于呢个金做咗金链手、金手、金戒指、金额，有种种形象。呢、这个自性凡咧等于金质，啊，等于金嘅质。咁你話金嘅質同埋金嘅金鏈、金首飾嘅本性同唔同咧？咁同嘅，相係唔同嘅，性係同嘅。性係金嘅質嘅性係真實嘅，相唔係真實嘅。點解啊？你拎去用咗佢，又變一變，咁又變咗第二種首飾咯，係嘛？相係隨時變嘅。性这个金质是不会变的，哦，所以呢，啊，我们讲这个更大呢，讲这个地水火风光明六大性真现用皆二类众本无生灭，就是说地水火风是等于金链、金手压，等于那些相，啊，性真现用呢就等于这个金的质，都是二类众，本来是无生无灭的。